各位观众，晚上好。 晚上好。 今天是7月20号，星期二，农历6月11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。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。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多语种单行本出版发行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强的先导作用，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，改一条溜索，修一段公路，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。党的18大以来，各地加快建设4号农村路，为人民群众铺就通向小康的幸福路。 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。 李克强考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，并主持召开座谈会。 李克强对2021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。 栗战书同泰国国会主席兼下议院议长举行会谈。 中央军委印发《军队群众工作规定》。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，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》。 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在东京举行，投票表决在奥林匹克格言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之后加入“更团结”的内容。 各位观众，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，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。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，俄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、阿拉伯文、日文、德文6个语种的单行本，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强的先导作用，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，改一条溜索、修一段公路，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。党的18大以来，一条条4号农村路加快建设，让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了通硬化路、通客车、通油路，铺就了人民群众通向小康的幸福路。 甘肃庆阳合水县地处陕甘宁3省区交汇处，曾是六盘山特困片区的核心区域。这几天，村民冉来虎家的甜瓜刚刚丰收，而村村相通、组组相连的联网路，让客人可以直接到他家的瓜棚上门购买。 以前农贸小村还一直在还拿到县上去卖去，现在这农村来的都直接到地摊上都装箱子，弄上都拿走了。就是现在开园都是个5、6天时间吧，将近卖1万块钱了。 贫困地区要脱贫致富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很重要。党的18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农村公路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，对农村公路助推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寄予了殷切期望，强调要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高度，进一步深化对建设农村公路重要意义的认识，牢记总书记的指示，全国各地的农村公路加快建设。党的18大以来，我国累计投入农村公路建设的资金高达34628亿元，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238.6万公里，其中贫困地区超123万公里。在悬崖峭壁上打通一条条柏油路，在大山间架起一座座桥梁，让农民告别了晴天一身土、雨天一脚泥，实现了出门水泥路、抬脚上客车。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，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。所以啊，农村道路无论有多难、环境多复杂，我们都要把它建成、建好。 如今的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38.2万公里，占公路总里程的84.3%。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100%实现了通硬化路、通客车、通油路。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，更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。牢记总书记的嘱托，4号农村路向高质量发展逐步迈进。13五期间，农村地区约改建1.7万公里高速公路、5.3万公里普通国道，改造农村公路危桥1.8万座，实施窄路加宽17.2万公里。 总书记提出要打通最后1公里，发展农村公路是畅通微循环，

2020年，玉麦乡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4012元。 边境稳定了，西藏就会稳定。能一直坚守在边境，现在自己觉得是做了个正确的事儿。看到这些，我自己心满意足。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，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加固，稳中向好。从粮食生产看，夏粮首战告捷，产量达2916亿斤，创历史新高。目前早稻收获近70%，呈增产趋势，秋粮面积增加，长势正常，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。从菜篮子保供看，上半年肉蛋奶等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。从农民收入看，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达9248元，同比实际增长14.1%。 上半年农民收入较快增长，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3.4%，脱贫人口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。 财政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，介绍上半年全国财政运行情况。数据显示，一至六月累计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7116亿元，同比增长21.8%，比2019年同期增长8.6%。 同比增速较高，主要是去年同期收入基数较低，和当前工业生产者价格上涨较快，反映了我国经济恢复取得明显成效，符合预期。 从支出看，一至六月累计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1676亿元，同比增长4.5%，其中教育、社会保障和就业、卫生健康支出分别增长10.1%、8.2%、3.8%。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，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有关情况。在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方面，浦东将加快关键技术研发，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。在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方面，将聚焦基础性和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，健全要素市场一体化运行机制，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。在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方面，将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先行先试，加快共建辐射全球的航运枢纽，建立全球高端人才引进直通车制度，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。 本台消息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即将来临，退役军人事务部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出通知，要求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、拥政爱民工作。通知指出，军地各级要组织军民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，各地要深化情系边海防官兵拥军优属活动，积极帮助基层部队解决后顾之忧。通知要求军地各级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、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，下大力解决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三后问题。各部队要就近就便为群众，特别是城乡低保对象、残疾人家庭、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排忧解难，巩固深化4100个部队帮扶村脱贫攻坚成果。有关部队要密切关注汛情，充分做好抢险救灾准备。 党的18大以来，19个援疆省市及中央各有关单位坚持全面援疆、精准援疆、长期援疆，深入实施全方位对口支援，有效助力新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 察布查尔县是新疆伊犁河谷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，但在天山脚下养殖大闸蟹，这可是件新鲜事儿。在江苏援疆工作组的帮助下，长江一号蟹苗在伊犁成功培育，拓宽了当地百姓的致富门路。 全力以赴支援咱们新疆这个水产的发展，我们这个螃蟹呢，整体的品质呢不错的。 产业援疆强化造血功能，援疆各省市发挥各自优势，精准发力。蔬菜大省山东援建的高标准智能温室来了。仅喀什疏勒一个县就发展蔬菜种植20万亩，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。电商大省浙江带着特色农产品公共仓来了。阿克苏的水果有了统一仓储、物流配送以及质量追溯等服务，在绍兴等城市建起了10城百店的销售网络。 把它的农产品规模优势和品质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。 治理援疆，干部人才是关键。中央和各援疆省市实施定。